两个角色一点一点接近，比赛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上一场的场面，所有人的心再次跟着悬起，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。但是就在观众都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两个角色突然提速， 他们已经发现了对方， 潘林叫道。观众们的上帝视角能比选手更清晰地看到全局，但想深入实局的话，还得靠选手们的主视角。转播画面，现场的电子屏幕都给出了方才一瞬间两个角色主视角的画面。就在那一瞬，沟壑里的毁人不倦，沟边上的一叶知秋，视野里都微微扫过了一道人影，结果都没有逃过二人的眼神。角色冲起，相撞，轰！一团紫烟，未交手，毁人不倦竟然就先丢出一个烟玉，再跟着他的人就已经直接闪到了紫烟的范围外。要跑？没有，闪出再入。莫凡操作着毁人不倦，来了这么一回进进出出的把戏，这能晃住孙翔吗？斗破山河，孙翔拿出了最强硬的应对。紫烟之中不知毁人不倦的动向，干干脆脆的一个75级大招施展出来，轰！战矛雀鞋轰在了地面，魔法斗气咆哮着将那紫烟卷得好似沸腾的开水一般翻翻滚滚。毁人不倦再一次从紫烟中跑了出来，身形却有些不受控制似的晃动，显然是受到了这一击的冲击，生命已有下降。孙翔用最豪迈最强硬的方式破掉了莫凡的把戏。蛟龙出海，雀鞋再次一抖，一波好像水浪般的魔法斗气卷开，将紫烟彻底冲刷出了一块缺口。缺口外，毁人不倦的身形已经彻底暴露在孙翔的眼前。冲上，豪龙破军，叶知秋提矛自烟中冲出，转眼已到毁人不倦面前。孙翔倒没指望这一击能直接轰中对手，只是将这大招当作移动技来用了。湖光闪，莫凡再次出人意料，毁人不倦不退反进，一个刺客技能湖光闪，毁人不倦急速前冲，竟是要和豪龙破军来一次擦肩而过。孙翔一惊，连忙在做调整，却些横过，却已经迟了些，毁人不倦已经先一步从他身边抹了过去。骤然间，两个角色像是完成了一次换位，但是就在擦肩而过的一瞬，两人都已经飞快强行取消了技能，停步反身。龙牙，叶知秋转身间雀鞋急刺命中，但是一团烟泡泛起，又是硬分身术。孙翔没有丝毫迟疑，叶知秋转身的同时，战矛扫出，一记霸碎甩出了足足270度的攻击范围。但是地心斩首术，又是地心斩首术，从地底钻出，在叶知秋霸气横扫的时候击中了他的下颚。人法空禅双杀，毁人不倦的连招跟得很快，跟得无懈可击。孙翔在被地心斩首术击中时就已知不妙，已经吊足了精神，但是这追来的一击却是这么快这么准，毫无破绽。而后断灭，疾风手里剑，人法鹦鹉，同样是一次5个技能的连击，同样是莫凡全神贯注下的操作，令孙翔也无可奈何。但是这次的最后一个技能是大招鹦鹉，这是一个可持续操作的技能，所需的操作远比其他技能要多。对于注意力极限是5个技能的莫凡来说，用了这个技能的话，除非不做持续操作，否则本不该放到5技能的连击当中。这技能的操作用心起来，可比2个、3个甚至4个。而在职业水准的对抗中，鹦鹉不可能不做持续操作。观众们不知莫凡还有这种极限问题存在，只觉得是一个精彩的高潮，现场掌声雷动。但是星星的选手们却知莫凡的这一举动实在有些挑战自己的极限，而且不是一丁点的挑战，而是一下子就将自己扔上了绝境。 哎呀，太勉强了， 魏琛说道。 但这个技能的话，至少可以全身而退吧。 方瑞说，但他看起来并没有这个打算。苏慕成算是星星战队里和莫凡还能有点交流的，虽然也是极少极少。 是呢，他没有。 叶修看着比赛，毁人不倦，鹦鹉之后十数个影分身扑上攻击，哪有要给自己留半分退路的样子。但这时他的注意力可已经是到了极限，这个技能他还能控制在超高的水准吗？轰！一声闷响，一个毁人不倦的影分身从人堆里飞了出来。叶知秋落花掌的造型尚未全部收起，另一手中的战矛雀血已经闪出，化为澎湃无比的魔法斗气，伏龙翔天。紧追落花掌后施展出的伏龙翔天，根本没等这个毁人不倦被崩出多远，就已追上，狠狠撕咬住后，魔法斗气一路爆杀，将其整个吞没。而其他影分身在瞬时间就一个接一个的烟消云散了。所有人都清楚，孙翔准确地轰杀中了毁人不倦这记影武的影武之心。 哎，果然还是勉强啊。 叶修叹息着。莫凡想超越自己的极限，但这一步迈的始终有些太大，精神有所涣散下的他，这个影武的操作终于还是留下了破绽，被孙翔瞬间捕捉到，一举击溃。观众却不知这其中奥妙，只知这二人你来我往，战得十分精彩，十分热闹，现场尖叫连连。电视转播中的解说潘黎和嘉宾李一博也大肆感慨，莫凡真是出人意料，竟然可以和孙翔打得不相上下。 希望是如此吧。 叶修此时有些担忧，接连爆发还挑战极限的莫凡，这场是不是有些太亢奋了？这似乎是失控的表现吧。伏龙翔天的收招比较长，这个大招之后是比较难追加连击的，孙翔只能在这一击后重新操作着叶知秋发动攻势。 之前是莫凡步步强攻啊，现在看起来轮到孙翔了，叶知秋冲上，莫凡应该如何应对呢？毁人不倦跑了。我 潘林硬生生的把一句到嘴的脏话给咽了回去，但这莫凡的应对实在是有些让人郁闷呢。这么精彩的对攻，大家来来往往的那个多刺激，莫凡发动的攻势，孙翔有那么精彩的应对，你就不能也那样回馈一下观众？一到对方反击了，你立即就跑，一点不带含糊的，和孙翔正面叫板的勇气呢？和对手不相上下的技术呢？ 这个莫凡的战术意识还是很清晰的呀，丝毫没有头脑发热。 李一博如此说。 但是比赛没必要一定这样刻板的执行既定安排吧，年轻人就应该热血一点，这样刻板机械可就有些无趣了。 潘林说。 也许他觉得这样才有趣呢。 李一博淡淡地回应了一句。这一刻他到底还是散发出了前职业选手的光芒，只有站在职业选手的角度才能说出这种感同身受的话。有趣儿？什么是有趣儿？热血豪迈的正面碰撞，激烈刺激的手速狂飙，就叫做有趣儿？那只是你们观众的定义罢了。对于每一个职业选手来说，他们所选择的战斗方式就是他们认为最有趣儿的。或许也会有一些人会刻意打成取悦观众的风格，这大概是这个圈子经历商业推广后所形成的风气。但是李一博作为老一派的选手，心底对这种有些市侩的风气还是比较抵触的，他喜欢看到选手坚持自己的方式，哪怕这当中可能有很多是他这个落伍的老家伙已经看不懂的。李一博淡淡一句让潘林有些发傻，一时间没能接上话。赛场上莫凡的毁人不倦非常利落地逃脱了，再次借这张图到处都是的沟壑掩藏起来。 他还是蛮清醒的嘛。 方瑞感慨着。 是的，他没有你想的那么冲动呢。苏慕成对叶修说道。 这种超越极限的强行爆发，对对手也是一种迷惑也说不定呢。嘿，这小子肯定偷偷观摩了我的战斗方式， 从中吸取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啊。 魏琛感慨着。 没下线？ 包子问。 混蛋，那是跟你老大学的。 魏琛骂的。 当然，老大什么都是最棒的。 包子自豪地说呢。 在这方面我不否认啊。 魏琛哈哈大笑，对包子对叶修插的这一刀满意极了。 包子不懂，你别跟着装傻啊。最没下线的分明是你。 叶修说。 别谦虚啊，你什么都是最强的。 魏琛把那个醉字咬得重重的。 你孟凡还在比赛，你们就在这说有些没的吗？ 陈果怒了，吼道： 哎呦，老板，放轻松放轻松，莫凡没问题的。 是吗？只要他能保持住节奏的话，对手暂时还看不穿他。老魏说的对，他那种强行爆发对对手有迷惑性，对手会因此有所顾忌，这是他的机会。 莫凡， 陈果后半句没有说出来，其实他是想对莫凡可以战胜孙翔表示惊讶的，但是随即想到这种惊讶对自家选手可是一种伤害，这才忍住没说。但是在他心底确实很惊讶，莫凡已经进步到了这种地步。真的能赢吗？陈果望着台上。莫凡没有让大家失望，毁人不倦生命剩余 14% 时，叶知秋终于倒下。陈果没有说出口的惊讶由潘林替他嚷出来了。 真没想到星星的这个莫凡居然击败了孙翔。 潘林叫道。